似是带着几分醉，轻轻的加着帆船为爱浪，我的身体轻轻摇晃，就似躺身于城网。情爱共爱又似家张望，孤单的我悠悠然望两岸，看一双双的小情侣，互诉心曲多神往。前方远方，人在恋爱，我独懒洋洋，还愿随缘。爱若非所爱，我并不稀罕，有没有不相干。情侣浪与浪又偷看，一双双快乐情人在两岸，带出多少相思情意，又带出多少迷茫。前方远方，人在恋爱，我独懒洋洋，还愿随缘。爱若非所爱，我并不稀罕，有没有不相干。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